苏慕城的表现让现场许多喜爱他的家世粉丝都忘记了欢呼，因为这样的表现确实和他一贯的风格大相径庭。叶修在队时，苏慕城的枪炮师一直是处于一个辅佐策应的角色，和一叶知秋之间的主辅关系非常明显。叶修离队后，接手一叶知秋的孙翔和苏慕城再无这种默契。 沐雨成峰在战队中的定位一度显得有些尴尬，还好苏慕城及时调整了自己，从以往辅助策应的角色转变成了一个主力攻击手。但是即便如此，他的风格却也不是今天这般强硬。事实上，不够强硬，这几乎是普通存在于女选手身上的问题。 言语战队的当家选手楚云秀就一直被人诟病这一点，甚至成了他标志性的缺点。可是现在，苏慕城所表现出的强硬实在让人大跌眼镜，连孙哲平这样的选手都被他压制得无法正面冲击，可想而知，此时他的重火力开动的是多么密集。孙哲平的再睡一下，连强带人一并被掀翻。 但苏慕城的攻势可没有就此停歇，直至此时解说才终于看出苏慕城让沐雨成风战术走位抢占这个位置，并不是要隐蔽偷袭，而是为了争取到更开阔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枪炮师的火力覆盖范围，让远距离攻击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再睡一下，倒在碎墙堆里还没来得及爬出来。 刺弹炮早已经在空中炸裂，那里的刺射弹雨点般坠下。这技能真要平行弧射，射程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此时苏慕城居高临下，将这类技能的射程也给拉开了许多。刺射弹钻炸在这一片废墟之上，转眼间就已经炸出一片火海。再睡一下，猛然一个起身，荡开身上的废墟碎屑。 乍一看，真有点山崩地裂的感觉。但苏慕城丝毫没有手软，沐雨成风一记激光炮早已经蓄力完毕。再睡一下，暴气的一瞬，激光轰至；再睡一下，威风的造型保持了连一秒都没有，顿时就被这一记激光炮给推得向后滑了一路，地面都被他的双鞋犁出了两道沟。 现场在此时终于爆发出了轰鸣般的掌声。面对绝对强硬的选手孙哲平，苏慕城竟然真能以强硬的方式应对，打得对方无还手之力。如此精彩的表现，不给掌声更待何时？相比之下，之前深见的色厉内荏的表现，倒是被衬得更为不堪了。 只是此时，哪里还有人会想起他上一场的拙劣表现？也就是解说人员找各种话题的时候，将他拿出来略做了一下对比，再然后也是起口称赞起苏慕城今天的强硬表现了。真不简单啊！就连场上的孙哲平心下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比赛他也输过很多。 但是能逼得他这样无法上前的情况，可真是很少很少。这位苏大美女今天是下定了决心要发一发威啊！说实话，一开始看到的是苏慕城出阵，孙哲平对这场比赛的质量心下也略略疑惑了一下。他现在既然是在帮助星星比赛，那么有关家事的各种问题，当然也不会避讳的。他知道苏慕城心存纠结。 这样一场比赛，一个姑娘家是不是还能如常的发挥？她心底原本是打着问号的。但是现在，问号已被击碎，苏慕城都打得让她无法上前了，这简直就是超水准的发挥。不过，孙哲平虽然知道苏慕城心情的纠结，却也不会因为这个在比赛场上有什么心慈手软。 在他看来，这根本就是两回事。无论如何，自己要做的只是赢得比赛而已。不管对手是谁，有什么处境，有什么心情，站到场上来，除了胜负，没有其他。 强攻不过，战术走位。不，这从来不是孙哲平的风格，许多年前不是，现在也不会是。或许有很多人都在暗暗看着，看着伤退多年复出的孙哲平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雄风。孙哲平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哪怕自己有手伤，哪怕自己每次只能经历几分钟的高水平战斗，但是就在这区区几分钟里，他不会退缩，不会回避，他将继续秉承他一贯的方式。因为这就是他的风格，这才是孙哲平第一狂剑的风采，不会因为任何事而退色。只能表现几分钟，那么就让人们看到这几分钟的精彩。再睡一下猛然向前冲去，苏慕城看得清楚，立时一个反坦克炮，三发炮弹接踵而至，再睡一下举起重剑旋风斩，剑刃朝飞来的炮弹切斩去，爆炸的火光被剑刃劈作两半，纷纷扬扬从他身旁飞落。一颗又一颗，接连三颗都被孙哲平以这样绝对强硬的方式给劈斩了，再睡一下继续大步朝前挺进着。所有人都惊呆了，如此密集的火力压制居然还要突进，如此蛮不讲理的作风简直就是胡来。换是任何一个人，这种行径恐怕都会被人视作是找死，但是孙哲平和他的再睡一下一步一步向前，敲打着每个人内心。没有人想到找死，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位职业选手和他的角色以不屈的意志顽强地向前，一步一步永不停歇。或许他会死在路上，但是永远别想看到他做出丝毫妥协。 这家伙， 星星的诸位此时也纷纷动容了。放水，对这场比赛存有这种念头的人真该拉出赛场枪毙一百遍。这是一场倾尽全力的对决，没有放水，没有退让，场上所包含的是属于两个选手各自的荣耀，场外的一切此时都和他们毫无关系。胜利，只有这个才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所有人都被感染了，他们忘记了一切，所关心的只是眼前这一场对决的胜负，而这一场胜负所会产生的诸多后果，这时根本没有人去多想。谁会胜，谁会败，所有人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两个角色。再睡一下，一个听起来十分慵懒的角色名，谁也不知道孙哲平是出于什么心理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和他的风格实在是半分也不搭。而现在扛着这慵懒的角色名，再睡一下赫然像是走完了万里长征一般，他终于冲到了沐雨乘风近前，终于可以将他攻击的獠牙狠狠地扎向这个给他这一路设置了各种千险万阻的对手了。结果就在这时候，沐雨乘风退了，孙哲平一击落空，一怔，随即却不自然地笑了出来。他只顾向前冲，他忘了苏慕城并不是孙哲平，这种情况孙哲平会留下来和对手接着进行凶狠的碰撞。但是苏慕城呢，他暂时性的后退，一种孙哲平永远不会做出的选择，但是却是极聪明的选择。要输了，孙哲平心下清楚，因为对手比他打得更聪明，而他或许一直以来都只是在胡来吧。只是可惜自己现在来这样胡来的机会都不会太有，真的有些怀念以前可以在场上尽情胡来的日子啊。沐雨乘风退开，瞬间落下的卫星射线中，再水一下终于走进了最后一丝生命，倒了下去，带着孙哲平深深的遗憾。 不只是对这一场比赛，而是对自己整个荣耀生涯的遗憾。只能几分钟的比赛，他还是那个孙哲平，但是这么短的时间真的一点也不满足啊。擂台赛最终局终于结束，苏沐橙胜出，嘉士最终赢得了一个人头分。孙哲平先一步走出了比赛席，现场一片寂静。但是渐渐的，不知从哪个角落忽然响起了掌声，跟着蔓延到全场。一直以来只会受到嘘声和谩骂的星星战队竟然得到了掌声？当然不是。这一刻掌声是送给孙哲平的，虽然他输了，可是从这一场比赛中所有人都领悟到了他不屈的抗争。这样的选手为什么偏偏要换上对职业选手而言致命的手伤呢？这种遗憾没有人能解释什么，观众们唯有送上掌声，给予这位选手尊敬和祝福。再然后掌声就该献给为他们赢取胜利的苏沐橙了。观众们等待着苏沐橙从比赛席走出，结果却发现沐雨成风在胜利之后并没有立即退出战斗，此时还站在比赛场上。和嘉士的缘分到此为止了。尚未关闭的比赛频道突然跳上了这么一句话，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沐雨成风退出了比赛，从场上消失，苏沐橙跟着已经走出了比赛席。那句莫名出现的话语让观众一时间掌声都拍得有些模糊不清了。随后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苏沐橙走下比赛台，走向选手席，而后从嘉士选手席前径直穿过，一步未停，最后赫然是坐进了星星战队的选手席。哗，全场一片哗然，掀起的噪音分贝让人们已经无法从中分辨出任何声音。然而苏沐橙完全没有在乎，此时的他是这一年半以来心里最平静的时刻，再没有任何纠结，也没有任何包袱，一切都仿佛回到了最初，跟着哥哥还有叶修在网游里四处讨生活，辛苦却很满足。苏沐橙有点想哭，连忙把头朝旁边的人身上藏了去。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好，苏沐橙答应着。其实他始终只想这样依附在一旁就好。